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段的一开始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来自于四八快装的薄县立薄总给我们带来了很超值的福利。如果大家上半段没有听到，现在赶紧拨打4006688848，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可以免费的获得一份到店礼。在本周日的时候呢，大家抵达我们四八快装的丰台店，丰台店记住了，具体的位置呢可以咨询我们4006688848的客服人员，抵达店面就可以获得价值100元的居家工具箱一套。那这个工具箱呢非常的实用，一整套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在居家生活当中的敲敲打打零零碎碎了。如果上半段没有来得及拨打电话的话，我也不太清楚现在我们30个名额还有没有，拨打进电话之后呢会获得前30位的一个取货码，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旦确认了说您还在前30位，会给您一个取货码，这样的话您在周日的当天只要来到我们的店面就会获得这个工具箱啊，赶紧打电话，因为只有30个名额。说完了这个零门槛的一个到店礼之后呢， 人气礼， 哎，对，人气礼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开业嘛，大家也知道，还是要人气旺，然后喜庆一点啊，这样子中国人就讲个寓意， 对， 啊，总之了，我们到场也是一方面是给我们四八快装捧个人气，第二个呢是真的可以在现场了解到很多很多的关于旧房翻新的知识。 对， 你说我现在没有装修的需求，但是呢我可以去领个到店礼啊，我正好是打电话前30位啊，4006688848咨询工作人员就知道了。领完到店礼之后呢，我还可以去看一下你们说的那些环保材料，是什么样子的。 对，现场都有展示的啊，包括也有样品啊，你都可以看到。 对， 而且的话工作人员会根据我们四八快装的这种工艺流程啊，都会给你详细的讲解。 哎，解释一下我们这48小时每天工作8个小时6个工作日到底是怎么完成， 旧房换新颜的，我都很好奇。 那个它的施工流程呢，我们是流水线作业交叉施工， 嗯， 啊，这个呢也是我们施工速度提速的和其他的公司不一样， 嗯， 也就我们咱们这边做硅藻泥的就做硅藻泥，做吊顶的就做吊顶，刷漆的就刷漆， 嗯， 也就是说保护的就保护，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把这种施工的流程合理化的安排就可以实现。 嗯， 快速的工期的完工。 哎，这个呢，很多朋友现在听八七六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单纯的想要给博总做个广告。哎，你们答对了啊，我就想给他做广告。但是，这个广告呢，我以我自己亲测啊，因为昨天我们讲到精油这一期，我说我每一次给大家推荐的品牌也都是我自己用过的 哦。 啊，对，你们就是随时欢迎大家，不管来办公室啊，还是去我家打开这个柜子，你会发现我是真的有某个品牌的精油，我才会给大家推荐，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自己不试过，总是有点 不踏实， 对，不稳当推荐给别人。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案例，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要买房， 对， 然后呢，那大家知道买房，因为现在北京市场二手房的会比较居多一些，好，那我二手房呢，我就会有一个房东， 嗯， 然后这个房东阿姨呢，真的特别好，人特别好，大概跟我的父母年纪相仿， 对对， 啊，就说，哎呀，你一个人在北京打拼太不容易啦，我们一定要早点搬家，给你租房，让你可以装修。好，然后但是呢，因为他们也要搬到一个新家里面去，他们也会有希望搬进的这个新家是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呀， 是 啊，然后就阿姨特别年轻，你知道，心态特别年轻，跟我说我要那种粉色小碎花的墙纸啊，巴拉巴拉，他就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然后当时我已经认识博总了，我也知道四八快装这个品牌了，那我是抱着我试一下推荐给这个阿姨哦，我说那就试一下吧，有什么问题至少还可以找到我嘛， 对 不 对, 对，我可以帮他来解决。要跟大家说两点的是，第一，我们在上半时段说到的无增项无附加的钱， 对 对, 对， 这个是真的，因为这个阿姨呢，她后续有一些有一些小的细节，她觉得没有达到她的完美主义者的想法， 嗯，对 啊，她就后来我后来也跟博总反馈过，我说哎，这儿阿姨想再精细一点行不行？事实上你可以呀，你可以在这个六天到七天的时间里面提出你的这个精细化的要求， 对， 我们也不会再多收你一分钱，我们工人会反复上门帮你来处理这个东西。第二呢，就是真的，我有点忘了他应该是七个工作日还是八个工作日，因为他涉及到这个柜子的问题， 对，他总共他那个是花了18000多 哦， 啊，总共18000多，我们签合同签这么多，到最后干完就这么多钱。 哎，而且还涉及到换橱柜的问题。换橱柜呢是阿姨去的时候就说好了，说你想订这个没有问题。而那个阿姨还特别可爱，说你看你看，我在哈尔滨的那个家，我就是装的这个柜子，我在这里我还要装这个柜子，就可能就会有这种情节，对不对？就特别喜欢同一个柜门的形状。OK， 然后那个他就等了，可能等了一段时间，但是完全没有影响他的入住。 对， 嗯， 就是整个我们从咱们进北京将近2年的时间啊，这个点做的真的是很好，包括我们开了工不允许任何人给我们的业主收一分钱啊，这个也是落实的很好。因为我们在开工前呢，我们都会要建一个微信群，微信群里头有我们工程总监、工程监理，有工长，有我们的翻新顾问，有这个业主您本人，还有我们客服全在里边。 嗯， 如果说有任何人违反了公司这个制度，给要一分钱，你可以直接群里投诉的。 嗯， 啊，我们总部的高管立马就知道了。 哦，有些人就是，尤其是我觉得是我叫叔叔阿姨的这一辈的朋友、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哦，我有点投诉无门的感觉、啊，博总在这儿就坐在你们八七楼直播间里高高在上，然后遥远的感觉，我也不能到你们建外大街14号来找他。但是你看，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微信群，你可以让子女进微信群，你自己也可以在。现在叔叔阿姨可潮了呢。 是的，这个微信群一方面是你有必要你能投诉，还有就是我们的每个施工的节点，包括今天的施工的进度，我预计什么时候完工，都要在这个群里头按时按点给你汇报工程进度的。啊，包括我们每个节点的验收，我们总共有9道工序，每道工序的验收我们都要发到群里头，业主您同意我们才进入下一道工序。 哦，觉得满意了。 啊，哎，对，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对，而且我们10月1之后啊，马上我们整个公司的管理系统升级，上的整个四八快装专门研发的这种 ERP 管理系统，你未来以后就在你手机 APP 上， 嗯， 啊，都可以看到你的工地的进度、完工的情况。哦， 啊，就会整个我们也会结合现在的网络，让我们的整个的管理系统系统化、流程化、标准化啊，这样的话就整个按系统一步一步来做就是了。 哎，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这个相当于我的卖家阿姨 对吧 卖家阿姨她是因为她是住在她原来的家里面、 嗯、 啊，然后呢那就距离会有一点点远、 嗯、 确实就存在于博总对、 嗯、 就存在于博总说的那个情况，说哦，那我不可能每天啊往返城里通通通通 跑 啊这样子，那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群，以前是微信群，十月一号之后就是 APP， 我可以看到家里的进度。但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你的旧房翻新不是我的卖家阿姨这个情况、 嗯， 我不是说我要搬进一个新家、 嗯， 而是说我现在我就得住在这里，我天天晚上我都得回到这儿，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可以的。 四八快装的一个亮点，我要跟大家说，我也是接触了很多他们的客户，都是叔叔阿姨级的。 是的。 他说因为这个房子我住了很久，也有感情，我也没打算把它卖掉去换一个新的房子去培养新的感情。 对， 那我这装修的这七八天的时间工作日啊、 嗯、 因为带上周末嘛，可能就满打满算得有八天的时间了。 对， 我能不能住在这个家里，答案是肯定的，你肯定是可以晚上在这儿睡。 是 白天呢我们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在家里去待着，它还是会有点噪音啊什么的，这 有尘土啊、 嗯、 它会有这些方面的 啊。白天可以出去溜达逛街啊，逛商场啊，去公园都没有问题，晚上您依然可以回到这个家里住，这是我们四八快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 实际就一个不搬家，我们测算过、 嗯、 就咱北京的客户至少就在一个不搬家帮你省15000啊，就这一个不搬家。 嗯， 你像你的东西搬出去搬回来，你需要车费运输费，关键你的东西只要搬就会有损毁， 上楼下楼 啊，这是一个、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搬出去，你像一般的公司给你装了，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 嗯， 我给你装好，我觉得你还得晾个晾放味儿啊、 嗯、 放个2-3个月，你给个6个月的时间、 嗯、 就说你租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北京的话我估摸着你短租没个4-5千没人租给你， 嗯 啊，所以说整个你租的短点3个月都帮你省15000，所以真的有好多的业主找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事儿啊一开始我们做特别难，有好多业主说你这个有好多收费你怎么比人家别的公司要高好多啊， 嗯， 就是你比如说刷墙漆，他问别的公司30啊，问我们公司70啊，他只问这个价格，他不关心用的 什么 材料， 嗯 啊，那你这个东西，实际装修这个事儿不是问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真正的是要用他用什么材料，给你做什么样的工艺，都有区别价格， 嗯， 所以说我就是提醒这个业主啊，就是只要你装修，不管你找哪家公司装，他给你报的价格不是说谁哪家公司非得挣你暴利，这个行业没有。啊，本身是一个服务行业，它只是靠的是一个口碑，靠的量大，它这个公司才能生存。 嗯， 啊，所以说，你比如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给你干活，我一定会挣钱的，我不挣钱不会给你干。但是你想换任何一家公司，他不挣钱会给你干吗？ 嗯， 所以在北京，我用工人和其他公司用的工人，差不了个30-50一天的工费，那你。最后如果说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差的好多，所以你自己想想这钱从哪儿差的啊，所以说整个你像我们用的一桶漆，像我们现在用的是美国的大师漆，我们从今年6月份全面升级为它的环保标准是达到美标的这个环保标准， 嗯， 也就是说咱们国内的漆叫国标啊，这也是达到环保标准，比国内的国标高一个，毕竟是欧标， 嗯， 比欧标环保标是美标。那大师漆号称能喝得起和能穿得起，啊，它耐磨、水洗、抗甲醛、释放负氧离子，包括本身这个漆的产品的特点，它就是没有任何污染的， 嗯， 啊，而且产品特点它是耐擦洗，10000次的擦洗都没有问题， 嗯， 直接这个墙面如果说是将来以后小孩子给划了，或者是有脏了、有酱油啊这些东西都。有这种污渍，你拿湿布子直接可以擦掉的，所以说这个材料不一样，等级不一样，它价格就不一样， 嗯 啊，我不能单纯的说哎刷个漆多少钱，工费应该是差不多，但材料不同价格就不同。 确实会有一些朋友会询完价以后、嗯、就不去问其中的缘由就走掉了， 对的， 这有点可惜 了。你一问价告诉你了，因为他告诉你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是什么呀，我们尽量让我们的服务人员啊不给你电话里报价、 嗯、 会给你当面去给你把方案 给你讲清楚。 嗯， 实际讲清楚选择不选择在业主您本人，对吧？实际四八规章从创立到现在，我们一直遵循的一个理念就是认同我们四八这种价值理念的客户，我来给你提供服务。实际我们公司的产品价格，包括加开业的活动，这次啊，我们测算了一下，比间边的这种小工厂施工段的价格并没有高。 嗯， 啊，如果你赶上我们的活动的话，当然企业要生存要发展，那我们像我们北京现在，我们一个店，我们现在三个店，我们一个店最多能接单50户。 嗯， 啊，不是说是这个接多少单，是因为我们销售决定的，卖不出去，是因为我的工人，啊，我们的工人都是专职工人，因为我觉得四八扩张未来想全国发展啊，开到每一个角落，口碑是第一位的。那口碑不是说我今天在台里这儿讲一讲就有口碑了，一定是我的工人，他在你家干活实实在在得到业主你本人的认可了， 嗯， 那我觉得最后你才发自内心才会给四八传一个正面的口碑。哎，一说旧方法，哎呀，少四八吧，他们专业，稍微贵点也没事儿，我省心， 嗯， 啊，那我觉得达到这个地步，那我就满意了。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品牌做不大都很难，啊，因为你只要有老百姓的口碑，所以我们未来口口相传，那这个事儿就坐实了。 哎、 啊， 所以我们在大家去到我们的三个店，尤其是本周六要正式开业的这个千和家园店、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会积累很多的客户的一些资料。 是的， 包括也会征求这些叔叔阿姨们的同意、 嗯， 说你是不是愿意让别人到你们家去参观一下呀？ 是的， 我们约一个时间去看一看这些客户的资料，我们都有保存。 嗯、 如果大家真的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真真实实的，因为北京人邻里之间啊，那个关系非常融洽， 特别热情， 哎， 特 别愿意。我们之前有一期就找过一个叔叔来，我记得 对好几这次我们千和家园开业，我们会有几个老客户专门过来要给大家分享的。 哎， 那你如果说有幸你碰到他，你可以详细问问。 对、啊，而且这个呢，还跟说我卖一个保健品还是什么给你啊？你无法知道不知晓说，因为这个效果在他身体内部发生了，你无法知晓说他是不是真的。 对， 这个呢是我家里装完了，你可以到我家去看啊，这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我们每一个翻新工手里都有我们公司一个 VR。你可以跟他要一个这个 VR 发给你、 嗯、 微信发给你，你可以让你家人可以看，里边都有完工前的照片，完工后的照片， 对 比照片 比 你都可以看到的、 嗯、 这个也是我们给我们的业主提供的一个你可以看的一个工具。 嗯，所以呢，像我们广播节目真的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是的， 我也会在每一次跟博总聊天的时候都说，大家真的可以拨打400-665-8848。不管是说，哎，听完了觉得很有意思， 嗯， 说好吧，那我了解一下这可以喝的气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真的喝啊，之前我们也讲过啊，但是 达到使用标准， 哎，可以，就是哪怕它抹到了食物上面啊，如果蹭到了呀或者怎么样，你吃下去没有什么，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什么损伤。这之类的一些小知识常识，还有很多人想了解这些常识的原因是怕被骗。 是的， 哎，我们先学习一下了解一下，以后我有旧房翻新的需求装修的需求的时候，我就不至于被蒙了，因为装修的坑很多。 对， 我们怎么绕过这些坑很重要，找到我们四八快装来了解一下。同时如果恰巧你们家最近也有翻新的这个打算、 嗯、 因为这个天儿真的很好，很适合了。 对、 嗯、 一年翻新的最好的季节，你把这个房子装好了， 然后在有暖气的新房里面啊，过一个很愉快的冬天啊，有这个需求，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拨打400-665-8848。再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大家赶紧打这个电话，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嗯， 就可以获得价值100元的家用工具箱一个。这个是只要打电话且当天到店了就会送给你的一个到店礼，人气礼。 对的， 嗯，如果呢你去了解完了以后觉得还不错，有签单，那么我们还有多重的签单礼。 对，签定金会2000抵4000、 嗯、 啊，只省2000。完了，同时签定金还会送你一个价值698乳胶枕头，泰国原装进口的。 嗯， 这是定金。那如果说你就定了，我就想赶紧装，那你就交全款，多送你一个枕头。 还可以在我们的四八商城里面去兑换你的工程款等款额的积分礼品 啊，这个就实际就算下来，真的你可以比一下，比你街边找的施工的小施工工长都 要便宜， 划算， 嗯，要划算。 而且最主要的，你实际旧房翻新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复杂，你只要选对公司啊，找对企业 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很省心。所以我们倡导一种消费理念，就是旧房翻新就跟换一件衣服一样那么简单。 嗯， 啊，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消费理念。 嗯， 啊，那我们四八的工程理念就是发扬工匠精神，打造良心工程。这也是我们针对我们工程施工方面的这一个目标要求。 周日呢，大。